念念不能及呀、啊，云何复说因缘自然就和和相？见有理见，是说真见的字体尚且立渐进明年，尚且不是见分之见，以及见闻之见可及啊，所以说见不能及。这个话要一下体会不过来，还用前面这个月亮的比喻，猎目所见的二月，以及水里面现的月影，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啊，水中之月跟那个猎目所见的二月都比不上那个真月之体呀、啊！啊，这是说见不能及呀、啊！下面话就是责备我难真者啊，你如果就是为什么你还要说？因缘生或者是自然有啊，是即合合相啊。到下文，佛又举了一个比喻啊，比喻什么呢？见于神。神就是眼睛有病啊，啊，说眼神之时，眼非是神，眼有力神呢，神不能及。跟这一段呢，这个句子非常相似。但是意思很容易懂，但是见经带一分妄，已经不是因缘自然合合，他带了一分妄，那一分妄是迷啊，带一分迷情而已啊，也就是不觉啊，《大乘起心论》里面所谓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他是带了一念不觉啊。那一念不觉不是自然的，也不是因缘的、啊、如果要是因缘，那就不叫妄了，就真是了、啊、没有因缘这才是假的啊，有因有缘这个事情就是真的了，这不是假的了。啊，非因非缘，也不是因缘自然合合有的。啊，那么这是讲这个带着一分迷的见性，啊，带着一分不觉的见性，啊，都是如此。何况纯真不带不觉的那个真心呢？真实的见心，那么在此地也不得已给他安个名字啊，叫清净实相啊。 我们千万不要执着这个名相啊，一执着这个名相呢，这个真心就又带一份妄了啊，这个名相就是妄。所以我们是寻佛的言语要去悟入啊，不可以死在句下啊，不可以随语生结，要紧在此地。经里面常讲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立一切相啊，譬如真曰：“不待二月之相啊，即一切法了。”譬如二月。就是真月之体，那么这个渐渐非见之心，依佛如是，说汝等声闻狭劣无实啊，不能通达清净实相，无尽回汝，当善思维，无得皮带妙菩提路。我南尊者在论语会上啊所实现的是小乘的身份啊。那么佛陀在这里这杯汤，就是这杯二乘全教菩萨。太小了啊，狭劣无实啊，为什么说他气量太小了呢？他们是处处着相，佛过去所设种种教诲，拿现在的话也真是好学生啊，都是记在心里头不忘啊。那我们看他是不是算个好学生呢？老师的教训啊都是记得不忘，在世间法里是好学生，出世间法律是笨学生。世间法普通来讲是好学生，世间法第一等这个教学里头也不是好学生。世间法诸位看看礼记学记里面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。你看看你记得再多。不闻强记不算高明，可见的世出世间高明的教学是叫你开悟，不是叫你记得多啊，说多说少都没关系啊，要紧的是开悟。有些人就闻一闻才开悟，有些人一闻就开悟， 要紧的是在悟啊，不在多闻呐、啊。我们看看《坛经》，真的是发人深省。坛经上所记载的六祖大师见五祖，只是谈了几句话了啊，这一问一答只三次啊，而且问的也简单，答的也简单啊，就派他去做苦工去了啊，这一做做了八个多月都没有见过面啊，第二次见面是隔了八个多月，五祖给他头一句话就说：“我想想你的见地，很管用。”各位想想看，说八个月以前谈的几句话，五祖记得那么清楚。那个见是什么见呢？诸位也晓得啊，那是正知正见，那是佛知佛见。我们要是轻易就看过了，那就对不起祖师了。可用，用在哪里呀？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佛知佛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个日常生活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啊。那么五祖这几一句话呢，就是给他证了，印证了，你已经入一真法界了。啊，所以他那个话，那个几句话，言语那么简单，其味无穷啊。你要是细说，说不尽啊，绝对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里不闻强记，在那里研究讨论之流啊，像神秀大师他们那帮人，他们那帮人就是干这啊，天天在研究，天天在讨论，搞了三十几年还没有入境界，还是障碍。那么这就叫狭劣无识。狭识见地不真，得少为足。这个叫劣，既狭又劣，所以叫无知无识啊，不能通达清净实相啊。这清净实相就是真如本性啊，就是一真法界，那个名字不一样啊，意思完全是一样的。那么在这一大段经文啊，这是幕后的这一番，从渐渐非渐呢，这个四句开始，都是讲纯真无妄。换一句话说， 就是指引我们其如清净实相啊。啊，实相就是真心。可是我要说这个真心啊，这两个字很难懂。那么一般人乍听呢，听了这两个字也是随遇生起，真心，我的心很真的，不假了。实际上，心在哪里呢？你看看《楞严经》前面，其处真心，心在哪里？心在哪里都不想着。这不要说真心妄想啊，不管他真与妄，心在哪里？你看楞严会上前面七处，莫难的找啊，找内，内也不是；找外，外也不是；中间也不是，啊，有也不是，无也不是。你看看心在哪里？啊，可是这个东西真有，不是没有啊？啊，既然有，为什么找不到？那么我们给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表演的那一套，就是叫我们觉悟啊。心在哪里？尽虚空遍法界，无不是啊。所谓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经前面我们念过了，世界小而微尘，无不是因心成体呀、啊。心是一呀、啊，不是二啊。不是说是我有个心，他有个心，你也有个心，那是妄心。跟心是一。不但一切有情是一个真心，无情也是这个真心变现出来的。所以《华严经》里面才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！要不是一心为离体，诸位想想怎么能同源种质啊？这个是事实的真相，实相啊！啊，实相本来就是清净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不清净就见不到实相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叫诸菩萨摩诃萨。那个诸菩萨摩诃萨，从初发心到等觉，统统包括在其中。佛那么郑重地来告诫啊，应生清净心啊。为什么呢？清净心就能证得实相，实相就是彻底的误解了，大彻大悟了啊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生清净心呢？佛有慈悲教给我们啊，不应住色身心， 不应住身相未处法，身心，这个心就是清净心。那么可见的，我们这个心不清净啊，就是住净身心，我们生的是妄想心。心里面有一无，永远不得清净。不但是世间一无不能住啊，那个色身香味触法，那个法里面包括着佛法啊，世间法、出世间法、佛法都包括在其中，佛法也不能住啊。所以佛才告诫我们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呢？啊，我们把这些大经大论摆在眼前啊，佛是横说竖说深说浅说长说短说，无不是说这么一桩事啊。所以给诸位说，一经通是一切经通啊，一门如一切门都得到了。现在就是最难的、最麻烦的啊，那就是如何叫我们心不住在六尘上。这个就是平常讲的放下了啊，把六尘放下。六尘包括六根啊，因为六根是属于色尘。念佛人常说啊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就是《金刚经》讲的无住身心啊，那个生的心就是一心不乱呐 啊，一心不乱。你就见到清净实相，啊，所以我们一想到自己，啊，这一生就迷了，啊，想到是，我明天生活怎么办？给诸位说就迷了。觉悟的人绝没有这一念，啊，你才得有这一念呐。孔夫子在陈自良，释迦牟尼佛三月麻末之报，这谁问问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没饭吃了。后悔得急，我这这么大团体一千多人啊，这没有人供养，这明天怎么办呢？啊，佛如果要动这一念呢，那就是堕落到凡夫地了。啊，不但佛没有这一念，佛那些弟子当中也没有这一念。那么我们行吗？所以想想，人家为什么悟，我们为什么迷？这个真是要紧关键的所在啊！人家不要说是没饭吃，他不动心啊。 你看孙道大师是讲的，江头临别人啊，犹如展春风啊，如不动啊。他杀头的时候，撑起脖子砍了，就像砍春风一样，他不动心呢、啊。啊，正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，不取相，如如不动。所以他心总是清净的。啊，给诸位说，清净心中没有生死。啊，一心没生死啊，生死了了。怎么说生死呢？生死不二，他到这个境界了，确实是不二。我们现在怎么样？为什么贪生怕死呢？因为生死是二，不是一。啊，肚子饱跟肚子饿是12，不是一。什么时候我们能把这个迷情打破？破了之后，你得大自在。啊，你就从前完全换了一个人了，啊，超凡入圣呐！啊，那么这个圣是大圣，啊，这个地位。在二乘在全教之上啊，为什么呢？二乘全教还没有这么洒脱啊。你看看萧晨虽然是出了三界了，他不度众生，为什么呢？众生太麻烦太难度了啊，刚强难化，算了算了，这还是少惹他好啊，还是做治疗汉去了，不惹这个麻烦啊。这就是心依旧不是真正的清净啊，啊，比起我们他是清净，他是放得下了，比起那些大菩萨他还是放不下啊，他不肯随缘。所以佛在这一段幕后说无尽回汝，这一句话总包括前面是反行念啊，不要听着无尽回汝、哦、就是上面这几句话，不是的啊，是整个是反行念啊，这是一会所说的大善思维呀、啊，这个善思维是说要善自体会啊，体会一个。迷妄要舍弃，真心要赶快的证取，妙觉明心啊，这是真的啊，我们赶紧要取啊。无得皮带妙菩提路啊，这个无得就是因循苟且悠悠乎乎啊，这是众生啊学佛 之所以不能成就的大毛病，放一不认真呐、啊，不晓得在道上精进啊，啊，天天去搞名闻利养，啊，不晓得了生死，啊，而贪生怕死。那么这都是把方向搞错了，啊，走入了歧途了。啊，好像我也给你们诸位说过几次，啊，我过去在香港讲经，有些年轻的人要来跟我学，啊，我就告诉他两个条件，啊，他问我是哪两个条件。我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学讲经呢，学弘法第一个条件要不怕死，啊，怕死不能学，啊，第二个条件呢是也不怕穷，啊，为什么走这个路子没有人供养，啊，心里不要求着将来有人供养，名闻利养要放下，生死要看破，人能下这样的决心一定能学成，啊，那就不难，这两个条件不具足，注意晓得香港那个地方花花世界啊，诱惑的力量太大了，啊，在那里搞金灿佛寺，我当年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啊，普通一个出家人刚刚出家，两三个月就搞金灿，每一个月收入港币大概3000块的样子。你说这个诱惑力量多大？啊，那金灿佛寺3个月就行了，就学会了，哎，马上就可以赚钱。啊，赶个一年自己就可以买个房子了，啊，公寓房子。搞个2年买2栋还可以动出租，所以香港法师哪一个不是几百万的财富啊？港币几百万的财富啊？富僧啊，不是贫僧啊，从前是贫僧，就是富僧啊。啊，那么你要是学讲经学教，最低限度要学10年，人家3个月就赚钱，你学10年。还未必能赚钱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要是没有发言，讲了把人都讲跑掉了，说哪里能赚钱了？这是天天要准备人物啊，啊，要，所以我告诉他，要不怕死，要准备人物，才可以学，否则的话，还是搞他们那一套，那很现实。啊，那么这是学佛的先决条件，啊，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认识？啊，你愿意走哪一条路子？啊，随你选择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无得皮带妙菩提路，该放下的要放下，该取的要赶快取。啊，取的什么？一心，一心见性，再取这个。绝对不要起念，哎呀，这个有道德的人是他会难过吗？啊，他还会受人瞧不起吗？你有这一念就错了。啊，怎么释迦牟尼佛在当年呢？瞧不起他的人多得很。啊，提婆大多处处找他麻烦。六尘比丘那个学生内部捣乱，外有障碍。佛都如此嘛，啊，六祖大师得了一波，你看多少人要追他，还要杀他，啊，我们的德行能比得上佛吗？能比得上六祖吗？我们今天受这点难算什么啊？啊，这一点苦难都熬不过去了，还想有成就吗？ 所以这是应当要反省要检点啊。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不但是言教啊，他一生的遭遇就是身教，跟我们做榜样的啊。那个时代人心都厚道啊，还如此。我们现在这个生在这个时代，给诸位说，是人骗人的时代啊。最凶险的一个时代，我们要经得起考验啊！要真正去抱定了决心啊，学一个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把我们的自己绝根斩除，绝不同流合污。啊，临死不争，这样在道业上就有成就啊，才能解得如来真实义啊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